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系啦，廖伟棠啊，讲起新诗啦，咁我谂有啲听众可能就好惊啦，即系好似觉得同自己距离好远咁，但其实好多新诗嘅内容都系带啲幽默噶，系嘛？ 系啊，尤其其实上两集如果大家有听，可能会觉得比较沉重啦。新诗有好多写啲家国啊，啲好深嘅情怀啊，咁其实咧香港新诗有个特色就系其实好日常化，同埋咧会喺日常中发现一啲幽默。咁呢種幽默呢，佢又唔同於話真係講笑話或者係睇喜劇啊嗰種幽默嘅。幽默呢，佢係有一種比較深嘅韻味，嗰種詩意呢係令你會心一笑，可能笑完之後你會好憂傷都未定。咁其實香港嘅新詩呢，好早去蔡元培啊、西西啊，其實佢哋啲詩都有好多幽默嘅成分嘅。咁蔡元培有時呢，佢就係會用一啲好俗嘅嘢嚟去營造一種即係矛盾出嚟嗰種荒誕嘅幽默。咁西西嘅詩嘅幽默呢，就係好似佢係一個細路仔咁樣，即係西西一直到依家嘅詩呢，都係好似細路仔咁樣，佢好天真，佢會用一個童真嘅語言去睇呢個世界。咁可能喺小朋友眼中，佢係好認真嘅。咁我哋大人嘅眼中呢，可能又會覺得，咦，好似好好玩、好笑咁。但係你再諗深一層，可能佢嘅幽默呢，先係講咗世界真實嘅面目出嚟咁樣。 咁至於我哋今日要介紹嘅呢位詩人懷遠呢？ 係啊，懷遠就好怪啦，懷遠真係比之前兩位仲要奇怪嘅人。咁懷遠呢，喺香港文學呢都係一個即係神龍見首不見尾嘅人啦，大家好多秘密嘅讀者就好鍾意佢嘅散文嘅，但係鍾意佢詩嘅人呢就好少，因為佢本詩集呢印得200本，係非賣品嚟嘅。咁我手头呢有2本喎。 珍藏版。 係啊，珍藏啊。咁呢佢同西西都有啲渊源嘅。因为佢嗰本诗集同西西嗰本绝版诗集石磬呢都係由素叶出版社出嘅。咁就係香港一个好独立嘅文学出版社啦。懷遠嘅诗呢，佢同佢嘅散文呢有相似嘅地方。就係都係好酷。佢成日呢係以一种好冷冷咁样企喺旁边旁观呢个世界嗰种身份。跟住呢突然间抛一个包袱出嚟。令你呢即係有啲防不胜防嘅时候，你睇佢诗嘅时候，你永远估唔到呢佢首诗係会咁样嚟写呢个题材嘅。不如我哋先听一首佢嘅风啦。 风，懷遠。风雪这样下去没有意思，人们比骨头还要冷。我说来吧，我很热。风从我身上穿过，打了一个寒噤。 其实点解会揀呢首诗作为开篇讲佢嘅诗呢？有人讲呢首诗好能够讲明懷遠嘅风格。佢系又冷又热嘅人。咁我哋表面睇佢，佢永远都系一副真系冷面笑匠嘅样啊。但系呢，当你了解到佢呢个人呢，原来佢当年呢好年轻已经参加过啲香港早期嘅社会运动啦。咁又系70年代嗰本杂志《激进》杂志嘅最年轻嘅一个编辑，佢中午佢已经去做呢啲前卫杂志编辑啦。咁你可想而知，佢都系曾经系一个即系嗰种所谓嘅火红年代嘅青年过嚟嘅。但系点解到慢慢佢啲文同诗越沉越冻呢？可能同就好似呢度讲嗰个风所带出嚟嗰种对比，其实往往我哋呢係好似鲁迅讲，我哋带一种热心肠去对呢个世界，世界永远呢係理解唔到我哋嘅意思，反而世界会觉得我哋係喺度冷面讽刺緊呢个世界，可能我哋係一种所谓古道热肠，係啦，想去规劝。咁呢个风佢话觉得大家好冷，但係诗人话其实我係好热嘅，点知风呢真係去穿过呢个诗人嘅时候呢，连风都打咗个冷震。呢、这个世界其实又系唔理解呢个诗人嘅。 所以呢首诗里面大家会见到啦，佢其实话自己好热。 係啦，但係側邊啲人又覺得佢好凍，即係呢種好吊鬼嘅，同埋咧好形象嘅呢度，你會覺得因為佢前邊話風覺得人仲凍過骨頭，咁呢骨頭嘅意象喺度咧，就會覺得後嚟風穿過呢個詩人咧，就好似穿過佢一排骨頭咁樣，同我哋所想象嘅詩人形象又好相似，即係好窮啊，或者係好孤獨啊，好淒涼啊咁。但係呢啲係可能係社會對詩人嘅誤會。咁個詩人自己話佢自己係好熱嘅。 咁但係呢首詩係幾多年前嘅作品咧？其實 呢首詩其實係70年代寫嘅，佢應該係70年代嘅時候，嗰陣時懷遠都係30歲到啦，20-30歲嘅時候。咁懷遠咧，佢一直咧都係以寫散文為主嘅，咁就好有趣嘅。佢啲散文咧就寫得好似小説咁樣嘅。咁佢嘅詩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咧係好有呢個敘事嘅色彩嘅。比如跟住落嚟咧，介紹一首佢嘅長詩咧，呢、這個叫《加拿大陸》啊。咁其實咧就好似佢嘅散文，我哋先聽一聽。 加拿大陸，懷遠，為了一隻搭便車的鹿，一個中國人和一個越南人把各自的汽車停在魁北克與渥太華之間深夜的公路邊上，用英語吵起來，越吵越兇，隨便你的鼻子砸爛你的車子，但這個中國學生就要上完大學，這個越南難民也剛剛安定下來，他們只好放過對方的轉手車，放過對方的亞洲鼻，用胡志明市和香港的喉嚨談判，讓他繼續平靜地躺在秋天的公路邊上，看著別的汽車平靜地滑過。對他來說，搭誰的便車都一樣，他不知道他們要讓一隻陌生的加拿大鹿搭便車，並不是想與他談一談，解一解悶。虽然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话说，他在黄昏刚刚被一辆魁北克车牌的法国人的汽车压了一下，这要怪他自己在内车道上，不在人行道上搭便车。他不知道，他们只不过想用菜刀、煎锅和作料改变他的国籍。虽然他们并不反对，而且希望拿到他的国籍，他们像谈判代表一样，像首席谈判代表一样地谈判，让他尴尬地躺在秋天深夜的公路边上，躺在两辆熄了火的汽车之间，听着别的汽车冷漠地划过。可是谈判的结果并不是什么结果，要作越南鹿或是中国鹿，还得通过一枚加拿大国纸去裁决。 咁啊，听过怀远嘅作品《加拿大鹿》，咁啊呢首诗系同一件事有关系。 系啊，咁怀远佢系好中意动物嘅，但系佢中意动物同嗰啲人中意宠物系唔同嘅。佢系以一种好奇怪嘅眼光去审视啲动物同人之间嘅关系，所以佢好多诗同埋文章同埋书名啊，全部都同动物有关嘅。 嗯， 咁《加拿大鹿》好明显系写喺一次旅途嘅发现，佢喺加拿大路途上边咧见到一只鹿死喺条路度。跟住呢，就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越南人呢就争要呢个鹿嘅尸体。 嗯。 咁呢中国人可能系怀远嚟嘅。亦都可能系佢嘅一个同伴啦。 系。 咁但系呢唔系好似大家想得咁浪漫，唔系话为咗救佢救隻鹿啊，或者话想安葬佢。 相信都唔系。 系系啦，亚洲人嘛就系、是、想食咗佢。 系。背脊向天嘅都食得啦。 但系最讽刺嘅就系佢最后一句，佢话呢最后呢佢哋要择色嚟决定呢，佢哋攞出嚟择嘅呢就系一个加拿大币。嘅一毫子咁嚟摘。咁其实呢首诗咧，佢入边咧反复咧出现好多国家嘅名啦，加拿大人啊、越南人啊等等，令你咧你会有抽离嗰个荒诞嘅现实嘅感觉噶。你好似唔单止系睇紧一个闹剧啊， 你仲好似喺度感觉緊係几种文化喺度纠缠緊。 係，佢又提到灰北黑啦，又讲渥太华啦，咁跟住嘈交嘅时候用英文去嘈啦。 係呀，其实加拿大一直都係争啦，又法文又英文，係到底边个法定语言，咁可能慢慢可能广东话成咗法定语言都未定，因为越来越多广东人，越来越多香港人喺嗰边。咁其实呢首诗呢华远佢好克制呀，佢由始终好似就喺度讲緊一件闲事咁。甚至可能连讲八卦的感觉都冇，因为佢好冷啊，佢个语调。但系咧，你又觉得佢好似每一句都喺度讽刺紧呢几种文化咁样。 里面啊出现即系好多国家、好多地方。 系啊，我觉得呢个系香港人最早嘅一种对呢种国籍嘅敏感啊。因为可能佢呢首诗佢冇写日期啦，但我估系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头嘅时候写嘅。嗰时香港可能真系刚刚开始有呢种危机，身份人危机就系、是、啊开始中英谈判啦。而且移民咧嘅暗潮咧已經開始湧動啦，我懷疑，咁所以佢先會可能會去到加拿大，咁其實可能好多香港人都係嗰個時候開始考慮係加拿大啊定美國啊定去邊度啊咁樣。呢、這個時候咧，當呢啲國家嘅名出現喺首詩入邊嘅時候咧，就會唔同以前，可能以前就係喺地理書上邊啊，或者喺啲報紙度睇到嘅係唔同，呢個係同你嘅命運切身相關嘅。即係一個香港人去到呢度呢，佢已經唔係一個中國人啦，可能佢又想成為一個加拿大人，佢又唔會成為一個加拿大人。即係呢入面嗰種身份，最後呢佢就變得好似呢隻鹿咁樣。其實我嘅感覺就係、是、呢隻鹿又好似係華遠自己咁，佢身不由己。 係、 啊、雖然佢係呢首詩嘅主角， 係應該係屬於嗰個中國人啦，定係越南人啦，都唔知啦。 但係佢嘅名叫加拿大鹿，但係冇加拿大人嚟理佢。 系系好有趣嘅一首诗啊，同埋其实我见阿华远好多诗都系，譬如我哋今日将会介绍嘅都系篇幅比较短，系咪普遍嚟讲都系短咧？ 其实华远嘅著称嘅诗咧都系短诗嚟嘅，咁佢有啲诗短到系得两句，即系我都可以背出嚟嘅。因为今日我哋冇揾到出嚟嘅一首诗咧，系我喺佢冇收嘅诗集嘅一首诗，但我一直印象好深，我可以背俾大家听。嗰首诗叫做《违规》啊。佢話：當的士司機喺馬路中間放我落車嘅時候，佢唔係違反咗交通規則，佢係違反咗衛生條例。點解咧？嚇嗱，你會窒一窒點解咧？ 係咯， 嚇，即係佢係一種自我嘅貶損啊，或者嘲諷啊，即係 將自己嘅身份變得好低， 即 係 將自己變咗垃圾咯， 變到好低。 係啦，即係嗰個司機係將個垃圾掉咗出條街咁樣。佢真係好神來之筆嘅，當然啦，佢呢個未必係華遠佢自己啊，佢其實可能係諷刺緊人類嘅。跟住落嚟有啲詩都有呢種感覺嘅。嗱，我哋先聽下佢呢個詩集嘅點題作《跳蚤》啦。 跳蚤，華遠。我看見一群跳蚤攀附著風，風說我不想帶著塵埃旅行。风说得对，事实上跳蚤和尘埃一样，但他们说我们想你吹掉我们身上的尘埃。 咁啊，啱啱听过怀远嘅作品《跳蚤》，咁啊呢首都系比较短嘅诗啊。 呢首诗虽然得六行，但系呢首诗咧真系众说纷纭，好多人都解过试过解，都真系解得唔系好清楚，因为佢咧系一首好辩证嘅诗，可以讲呢首诗咧，其实入边转换咗三次视觉嘅。一開始就係人嘅視覺，就係、是、當然以懷遠嘅角度去睇，佢睇到喺風入面有一群跳蚤，咁、當然呢個係一個超現實嘅景象，跳蚤咁細喺風入面飛，你係睇唔到噶嘛？呢可能係佢幻覺，或者係佢一個象徵嚟嘅。咁佢想象徵啲咩呢？跟住呢，佢就唔講啦，佢由風出嚟講，風話：哦，我唔想帶住啲塵嚟旅行，因為喺風嘅眼中。跳蚤同塵係冇分別嘅，但跳蚤又唔同意喎。跳蚤覺得我係主體喎， 係、我先係主角， 係啦，我身上都有塵，我其實點解我要喺啲風度呢？我係想啲風幫我吹走啲塵啫喎。其實咧呢、這個時候我哋再倒翻嚟一開頭嘅我，你又會突然間會諗到，原來啲跳蚤可能喺佢身上邊嘅喎，即係對於人嚟講，跳蚤就係塵。 系， 可能呢个人咧身上有塵啦，跟住佢喺风度吹，跟住咧风又觉得哇，你将啲尘整咗上我身度，跳蚤又觉得我自己身上都有尘，即系其实三个主体都系觉得自己系世界嘅中心，系啦，都系觉得其他嘅嘢系多余于自己嘅， 係，我同人嘅想法一樣啦，好多人都係咁諗。 呢度所以我哋最後翻翻第一句嘅時候，你會覺得咦，好似係諷刺緊自己咁樣。 係，諷刺緊人類係嘛？ 係 啊。另外都有一首詩《乘客》咧，更加之短咯，係嘛？我哋啊，聽一聽。 乘客怀远，在公路上瞄见一只鸟的影子，在崖壁上掠过，很明显，它在消失之前也瞟了我一眼。 乘客呢一首诗咧， 乘客嗰首诗咧，可以同头先跳身呢首诗真系可以互补啦。吓，其实系异曲同工嘅，佢就系两个视点嘅转换。佢话佢睇到只鸟掠过， 嗯， 佢话好明显，佢消失嘅时候都望咗一眼。咁呢个好明显咧，系好主观嘅， 系， 因为隔咁远你睇一只鸟，你点知只鸟喺度睇紧你呢？ 系啊， 呢个其实又系讲紧一个人嘅主观视觉系几咁 主观咯、 啊，系啦，只鸟可能根本唔在意你， 系。 只不過你留意到佢，你先會覺得佢係亦都係會留意你嘅。呢、種其實好似即係哲學入面嘅我思故我在咁，好相似嘅，都係要有咗呢個動念，你先可以證明到你嘅存在，甚至呢個存在可能係你自己編出嚟虛構自己嘅。 嗯，哇，好有哲學， 好玄奧嘅。其實好多好越幽默嘅嘢咧，又越玄奧啊！我哋下一集啊，會講到一個飲光呢位詩人咧，更加玄奧。咁我哋繼續睇翻華遠嘅詩啊。 同埋咧，佢咁短咧，四句可以講到咁多嘅事情出嚟喎。 係啊，所以我話華遠咧，我就問過佢，我話你係咪好中意影相嘅？咁佢話係，我覺得中意過影相，因為影相咧同畫畫就好唔同，就係呢一樣嘢。佢啲詩又好似一張快照咁樣、一剎那定格，跟住咧入邊嘅事物嘅關係咧已經定咗喺度噶啦。你自己去解釋啦，你自己去填充啦，即係讀者你自己去填補咁大片嘅空白，佢就得一滴墨水滴落嚟咁樣啫。但係周圍空白咧，你自己就要去填啦。同佢嘅長詩頭先講啲長詩好唔一樣啦。長詩佢係鋪排啲細節啊，又甚至有啲隱喻喺入邊噶嘛。咁佢短詩咧就有啲似咧日本啲排句咁樣啊，又有啲似咧中國禪宗嗰啲禪偈咁樣，係啦，劈頭劈落嚟，你自己諗咯，到底點解啊？南拳斬貓點解咧？佢唔會解釋俾你聽噶嘛。但你慢慢諗嘅過程之中咧，讀一首詩咧，令你去思考到好多超越咗詩本身啊，超越文學本身嘅問題。 咁啊，跟住落嚟呢一首嘅《白梅》，聽下究竟係講啲乜嘢。 白梅，懷遠，夜有許多許多不見底的洞在園中，醫生和缝衣匠都帮不上忙。 白梅，咁啊梅咧就系 玫瑰 花 嘅意思，系啦。白梅呢个诗咧，其实系一个关于，我觉得系关于美嘅。关于美嘅，因为佢出嚟一个场景咧，好明显啊，好似一张黑白相咁样。是夜晚他拍一张照片，夜晚的白玫瑰花。那那时候呢，你要有一种写诗和读诗的时候呢，有时要用一种逆向的思维。其实花本来是存在在这里的嘛，黑夜 是虚无的嘛。但他这里写到呢，啲白色的花好像一个窿这样。是黑夜这块黑布上面呢有一个窿，所以他说是不見底的洞，有許多許多不見底的洞， 即係 呢個唔止話我哋平時我哋習慣形容就會話係啊黑夜好似嘅洞深不見底，但喺個詩人入邊，哦原來黑夜係一個實體，呢、這個花變咗一個洞，呢、這、一個洞咧係象徵住你係可以穿越佢去揾一種咧係我哋唔習慣嘅美嘅。咁呢首詩咧，我點解會揀呢首詩係令我諗起咧？有一首好出名嘅大陸嘅朦胧詩，就係、是、顧城有一首詩。顧城佢好細個寫嘅一首詩，佢嗰陣時可能佢得十幾歲、十二歲到啦。佢話咧：黑夜這塊幕布啊，被樹枝篤穿咗。 跟住射露出嚟后面嘅光就成为咗星星。 哇！ 啊，异曲同工系咪？ 系 啊，即系佢哋将虚实啊调转咗嚟谂啊。 嗯， 其实好似我哋有时我哋比如玩 Photoshop 啊咁样，我哋将张相反相嘅效果一样啊嘛。嗰阵时就会有另外一种对呢个世界另一种睇法出到嚟。 系，似乎华远都好中意用一啲不同嘅角度啊嘛。 佢次次一定都会语不惊人世不休，佢就要用唔同嘅角度嚟达到呢种效果。 系，跟住落嚟呢一首闪。 系啦，最后一首。 系，我哋又听听。 闪。怀远，地球原是一个好端端的头，直到细菌在它上面铺设它们的文化，留下难看的疤痕，地球转动，因为它很弱。 闪，哇，塞啦！之前我哋听作文塞咁已经够有趣啦，今次系轮到闪。 系啦，大家可能真系嗰个年代，尤其系佢嗰七十年代，大家谂都冇谂到有人会用闪嚟写诗嘅，即系诗意嘛，点可以写闪噶？你而写美人啊、美人志啊都好，写块闪咧。 闪， 佢呢首闪咧，又系我觉得系要倒住嚟读嘅，好似头先嗰首跳色咁样啊，白梅啊，都系要用逆反嘅思维。其实佢最初嘅发现咧，我估到怀远佢系首先系谂。点解地球会转？其实点解佢会谂地球转呢？佢可能见到一只狗喺度转，一个人喺度转。如果我哋观察啲动物，狗仔啊，或者啲水牛啊， 系 佢转系点解咧？因为佢痕，佢想去棵树度 咬 痕啦，系啦。咁于是怀远咧就用呢个嚟谂到，又可能地球转都系因为痕。咁既然咁样，佢再逆住嚟推理。 系 咁，如果狗痕系因为佢身上长咗癣，咁地球转系因为佢身上有啲咩呢？ 都系癣啦。 癣咁系咩系癣咧？佢就怀远系一个好愤世嫉俗嘅人，佢觉得系好多当代文化咧，其实可能就系污染咗地球嘅。即系根本地球系好健康嘅。 系 就是、有咗呢啲文化，呢啲好似闪咁样嘅文化咧，先搞到地球咧要转个不停啊！ 我估唔到呢首系环保诗喎。 系啊，佢份人好怪，怀远佢，你有时咧觉得佢完全政治唔正确嘅，但系咧有时佢又会真系又写啲啊和平与爱嘅题材又会有嘅，有时佢又会无端端闹人嘅。好刻薄㗎喎，所以我话佢又冷又熱就係咁解。 係地球又生閃，又话自己又係垃圾咁样。非常有趣啊。不过呢我哋今日嘅时间够啦，有限啦。咁只可以介绍呢几首怀远嘅诗。咁同埋有啲怀远嘅诗集又已经絕咗版啦。 係啦，我諗呢如果大家要睇怀远嘅诗呢，佢诗集好难揾到㗎啦。但係呢我建议呢大家可以上呢个微博啊。 係。 好笑㗎，佢写微博，但微博有字数限制。140字啱晒佢咯，因为佢就擅长写短噶嘛，结果佢手心写得好似首诗咁咯，所以想睇佢嘅诗可以上佢微博。 系好，今日介绍到呢度，咁我下星期再介绍另外一位诗人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